一个肥肥佬嚟，屌你老尾！一个烧药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汉，三大捻人啊，又出律师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捻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唔家产！ 你真系大 镬， 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我哋系最积极。 HKP 粒白牌，好特别。我系烧药丸， 我系郑经汉。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返嚟第二節嘅大军阀啦，啊咁啊，土伯仲未返嚟，佢即係 on the way 啦，佢话居民话 踎緊 系 嘛， 仲有踎緊，唉，咁啊，我哋就讲咩呢？咁啊，今日呢即係其实有，即係其实除咗呢个港大事件之外呢，一班嘢都几 juicy 嘅，就係所谓香港零一。咁啊，香港零一呢係咪今日话有一个叫做咩啊 ,opening 定点样啊，係嘛，就话佢间公司入面有个死老鼠，唔系死猫，死猫，死猫，死猫！ 喺个地板下面咧，啊、就挖到一只死猫。点、啊、样发觉？就是、 办公室里面有死猫， 因为有异味，啲员工就即系投诉。咁然后即系一掘之下咧，原来就有只死猫。 系荃湾嘅办公室嗰度。咁但系其实而家所谓嘅香港零一咧，仲未叫做系，仲未系做开始噶系嘛？其实 未噶，我见唔到影。 啊，咁就系之前啊呢、這个之前呢、這个吓阿龙景昌啊，就话要搞嘅咁样样，咁啊叫香港零一啦， 仲有一个于品海 嘅，啊于品海啦，即系呢个前呢个叫做系明报班底啦。咁哇呢、這个好犀利，其实呢个香港零一好似话据闻话请600人， 系啊，但大部分都系嗰啲明州啊嗰度挖掘过嚟噶嘛。喂，但系即系呢个咧，即系大家都会睇呢个新闻，即系话。 死猫 地板掘死猫就即系 你话呢个系落降头 系、啊、因为大家香港人咧就即系对呢方面冇乜认即系冇乜认识或者接触啦，就觉得系约束事件，但其实呢个唔简单嘅，呢个喺台湾啊或者其他地方咧系一种降头嘅方式嚟。 喂，呢个系好明显系刻意先做到噶啦，即系喂老实讲，即系有乜可能？只猫系会自然死喺嗰个地板嘅夹层底下嘅， 同埋唔会啊！你一定要揾嘢拥住佢噶嘛， 啊、 即系你要拥，唔知佢死咗先拥啊，定系生咗先拥？但系嗰拥嗰人一定知噶嘛，因为个地板唔会好，唔、啊、会掘到好深啊，因为佢喺层楼里边噶嘛，系嘛？咁即系你喺铺个地板之前咧，你就已经埋咗只猫落去啦。咁、其实呢、這个即系个作，即系喺个作用上面有啲咩咧？多数咧就系令到只猫。最重要咧，系令到只猫咧系死咗时候咧系好痛苦嘅，然后佢个 有个怨念喺度， 系啦，佢有个怨念喺度咧，就会留咗喺个现场度咧，就会搞到嗰、那个如果你系间屋企咧，就会搞到人畜不宁，因为佢有个怨念喺度嘛，至少啊，即系唔好话迷信角度啊，至少都会呕病先啦，系咪先？就因为凑咗两个礼拜，啲员工先至觉得顶唔顺啊嘛，所以其实呢个系降头，如果再恶毒啲咧，就揾埋个黑布包住。或者等多幾隻？ 喂，點解你又咁熟嘅呢啲嘢？ 唔係，我有睇台灣嗰啲， 或者成日做 嗰啲嘢啊嘛。 你睇台灣啲咩先？ 類似嘅一啲新，台灣啲新聞久唔久都會有啊。 即係你睇 話咩？因為佢哋起樓嘅時候咧，又久唔久又話即係俾人即係投訴。 有啲對家就搞到啲乜嘢啦？ 即係例如嗰個建築公司，即係唔老禮嗰個老細，即係個投资嗰个老细话俾得少钱，又诸多要求，又画埋几隻死猫喺度。 唔系，但以我所知咧，呢所谓落降头啊，或者咩落股啊呢啲乜嘢咧，即系嗰啲法师啊唔会随便做啊。即系如果做呢啲乜嘢， 即系本身嗰啲系七伤拳嚟噶嘛。 系啊，自己会积阴德噶嘛。 系 啊，即系自己都会系有报应啊。 即系个怨灵放咗出嚟，会揾翻嗰个落嗰个人噶嘛。 系啊，因为你自己经手人啊嘛。 嗯。 咁所以你话边啲人？系会搞一个仲未对呢个叫新媒体形成威胁嘅一个香港零一咧， 咁应该系针对个老板自己本身噶啦。 咁呢个可能真系咁我唔知啦。如果老板本身嘅话，咁系应该老板间房里边有一只死猫、啊， 咁如果你话搞到啲员工都会有一阵异味顶唔顺啦，喂，佢个大厅嚟嘅大佬啊，咁所以我真系好难好难想象啊。 唔系，同埋你嗰办公室嚟噶嘛，点会有只猫走咗入去啫？ 咪系咯， 你商业大楼嚟噶嘛？如果你话工厂大厦都仲有啲可能，商业大楼系冇可能有动物噶嘛，一定系刻意嘅呢个。 咁所以我亦都想讲一样嘢啦，就系、是、话喂，香港零一佢虽然话好犀利啦，话请600人啊，以前亦都系一啲即系叫明报嘅旧班底啊，志在必得啦，喺呢个叫做系新媒体上面。喂，咁但系喂，老实讲，其实喺新媒体呢个咁嘅即系呢个咁样嘅竞技场上面，系咪真系话有钱有人一定掂咧？ 冇，你睇热血咪知咯。 唔系你听翻，你听翻星期日好少点讲咪知咯。 吓、 啊，即系花生台成功在啲咩啊？升就係咁細嘅成本之下都可以爬到咁嘅。 唔係，但係其實我係 即係所以其實錢同 我係好唔鍾意聽到即係呢 個你嘅問題啦，呢、這個你同阿土伯自己私了啦。 即係你諗下，真係做嘢嘅，即係你淨係即係我同埋係零星一個零兩個啫。喂，即係老實講，你覺得呢樣嘢越有效益係對我越剝削喎，阿哥。咁呢个 anyway， 不过我觉得就系话，喂，你见下端传媒咁样样，其实端传媒都系摆好多钱落去啦，系咪？ 喂，你见嗰啲，喂，大佬有埋避弹衣嘅人哋， 系啊，喂，计啦，呢单嘢唔少噶，喂，你泰国有恐袭期间炸四面， 你香港有 做前线嘅， 你香港有几多个人，即系几多个传媒机构真系派记者去实地采访，多数都系揾阿胡慧聪讲嘅啫嘛，评论嘅啫嘛。 系咯，屌你， 系得端传媒系会揾记者去，仲要带埋呢个避弹衣，大家睇唔到呢个 point 啊。喂，你谂下端传媒使几多 钱？真系好搏命。 跟住六月系啦，跟住之前个天津大爆炸咧，都系端传媒嘅人佢自己走过去现场嗰度影相噶嘛。喂。即系香港有咩传媒可以咁抌本，即系特登走上去影相嘅？你同我讲。 嗯，咪而阿龙，你自己都睇呢个端传媒睇得多啦。其实佢啲叫做系 in depth 嘅 investigation 啊，同埋一啲报道啊，或者系评论文章啦、 啊，多啲好乱嚟嘅，例如叫称呼何建宏做公厕嗰啲咧。 吓、 啊、吓、啊，例如个称呼何建宏做公 厕嗰啲啦。 系我端传媒有啊， 系有啊。 你弹过嚟俾我睇下。 唔系嗰阵时做嗰、那个叫做系 接种一周年特 辑。哦，系啊，系啊。嗰、那个访问，嗰、那个专访，系 咁我哋讲过啦，即系呢个端传媒，即系其实系立心不良啊。 系啊， 咁但系最好笑嗰样嘢就系原来咧拉线嗰位仁兄咧，其实本身以前系做过 阳光事务噶嘛， 唔系，即系拉线揾阿 Willis Ho， 即系揾阿何洁宏做呢个访问嗰个咧，就系、是、以前系做呢个学联嘅。 吓、 啊，咁我唔知佢嗰阵时做呢个 investigation 嘅时候，哦、做呢个访问嘅时候，佢系即系可能佢自己好忠诚，但系个编辑专登咁样做咁嘅嘢。咁亦都一啲唔出奇， 因为写咗之后仲有翻去执稿噶嘛，有 系啦，所以编辑部咧，如果对佢有私怨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做埋呢咁嘅嘢嘅。 咁又可能有人要为阿大刀抱不平咧，冇人知嘅呢啲嘢， 可能系 啊， 你只要搞到好似炉炒花生咁样。 咁、啊、所以你话而家你话喂，环视四周咁多叫做系竞争对手啦。咁花生台可以点样样咧？咁所以我哋最近咧，即系 咁咪买个避弹衣俾你咯。 咁唔系， 你出去做采访咯。 唔系，我哋都要调整下策略啦。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嘅强项喺边啦。个强项就系我哋自己本身系有自己嘅节目噶嘛。咁、你自己做嘅节目，我哋有好多时候做嗰啲节目咧，都请啲嘉宾噶嘛。其实嗰啲都系一个新闻嚟嘅，其实系。即系如果我哋肯认真去自己做一啲文字嘅记录啊，其实嗰啲嘢我哋都系 first hand 嘅。 鬼咩？啊净系阿土喺个节目度， 系爆料啊嘛， 讲嗰啲嘢啊，话咩大巴又唔知乜啊，而系 阿肯，即系肯定啊，郁品收职业 钱，连 DBC 即刻攞嚟做新闻，文汇大公都攞嚟报啦。 有啊，上个礼拜阿黄仲琪嗰个咪就系咁样咯，同文并茂系咪先？ 喂，咁所以有时系你嗰啲，你讲传媒啦，有时系讲嗰个 network 噶，咁呢啲嘢咧。即系你如果你话肯厚面皮啲咧，即系你就可以做到嘅。即系喂，正如我嗰阵时揾阿何俊仁做咗个三跑嘅一个访问啊，或者我做揾呢个阿黄承志啊做一个访问啊。喂，其实呢啲嘢纯粹系一个胆啫嘛，其实系。 喂，你唔好喺度打飞机啦，你讲。 喂，讲翻啲国际嘢先。咁今日咧就出咗咧叫做系个福布斯就全球最有影响力咧嘅排名榜啦。 咁啊， 第一位啊就普京啦， 系、哦、普京、哦。 第二位就系德国嘅默克尔啊， 系默克爾、 啊。第三位先 是奥巴马， 先系奥巴马。 奥巴马点解会即系、就是、排第三呢？可能就系话佢自己都系一个跛脚鸭啦，系咪、啊？剩翻仲一年啦， 同埋最后一任啊嘛。 系啦、啊，咁点解普京咁犀利呢？哇，真系、哦，成个欧美咧，其实都冇人有佢扶、哦 嗯。 你谂下，即系佢早几日啊，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花生台亦都有转载翻。即系新头壳嘅新闻啦，就系话佢而家都冇所谓呢个阿萨德佢嘅前途系点样咧，就由呢个叙利亚嘅人民去决定咁样样。点解会咁咧？一个咁忠诚嘅阿萨德政权，喂，对你俄国咁忠心耿耿，点解你可以话喂要俾佢俾人民处置就俾人民处置咧？ 因为照板煮碗啊嘛。 因 为嗰阵。依、这个俄罗斯侵略黑依、这个 克里米亚 乌克兰 乌克兰 乌东由克里米亚去搞公投啊嘛，喂！但系无论系依个克里米亚嘅公投啊，定系俄罗斯自己国内嘅投票啊，都系造票噶嘛？ 嗱，唔系，唔可以咁样比较嗱，因为咁样乌东嘅城市点解可以做公投呢？因为事实上当地嘅俄国裔嘅人咧系多嘅。 冇 错，咁但系你个叙利亚可唔可以咁样去做咧？就即系照板煮碗搞公投咧？呢、這个就好难啦。咁但系因为咧，就稍有唔同嗰样嘢就系话咧，俄国即系你以呢个普京为例啦，佢自己喂佢借呢个打 ISIS 嘅名义，佢成功驻军咗喺叙利亚度。 嗯， 喂，即系喂，老实讲， 赤入境咯， 即系成，喂你喂你已经系。你成个国家已经俾我驻咗军，你边个做政府？你边个掌权？喂，对我有乜意义呢？即系讲真，喂，既然你呢个阿萨德政权系咁不得人心嘅时候，我咪攞你开刀咯。 喂，等阵系咪？喂，其实普京讲呢句说话系咪真系放弃阿萨德？我啊好怀疑。 其实佢唔系自己亲自讲嘅，系外长讲嘅。 唔系，但系呢个阿萨德其实都系成为咗一个附庸或者。一个代俄罗即系俄国嘅代理人啫嘛、嗯，你变咗喺佢嘅势力保护之下嘛。 但系你睇到阿萨德政权而家喂系形势一片大好嘅，啱 BBC 先至走去有走去个报道就系讲紧喂叙利亚政府军系攞翻最即系呢个北部最大城市阿勒波最重要嘅一条路。 阿勒波啊， 系啊， 咪同埋呢个叙利亚嘅局势ISIS 嘅问题咧。是因为那个转捩点啊，是因为俄罗斯的介入之后呢扭转过来嘛。本身是混战期间你无论美国或者欧盟的国家都好都不可以介入到去都不可以定到局嘛。但自从俄国一派军机去疯狂轰炸之后扭转了局势，现在直头是已经可以建立到一个地面的基地了。亦都係輔助呢個阿薩德去收復失地嘅時候咧，佢扭轉咗局面，從而呢個係戰略上面啦，而政治上面又係咩咧？就係俄羅斯侵守之後，連帶就係歐盟嘅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嘅甚至土耳其都轉態要向呢個阿薩德去談判啊嘛，承認阿薩德啊嘛，所以其實俄羅斯即係阿普京嘅。即系介入之后咧，系令到个局势完全扭转啦。 嗯， 呢个先系最大嘅要点啊嘛。 嗯，咪同埋你如果要总结即系而家差唔多年尾啦，你要总结翻嘅话，喂，其实阿普京佢呢个嘅。即係成個國際行為啊，佢算係最成功嗰個嚟 嘅，係 年頭 如取如攜啊！ 係啊，搞完烏克蘭，明明全部人話要聯合，即係聯合對付佢嘅時候，依家冇人已經冇人再提烏克蘭啦。 唔係其實 冇人仲記得 克里米亞。你係唯一一樣嘢啦，即係我諗可能係令到美國佬失算嗰樣嘢啦，就係、是、你叫做係貿易封鎖佢啦，係令到即係令唔到啊！佢自己國內嘅民眾，俄國嘅國內民眾咧，係對係反係反對呢個普京。喂，因為喂，你真係好嘢喎，普京真係，即係你叫做係你封鎖咗俄國之後咧，佢真係佢可能係靠佢自己本身一啲即係前加盟共和國啊，其實去即係加強個貿易上邊關係啦，叫做係，咁即係得以維持。喂，咁但係 你见到即系俄国嘅民众咧，真系系完全系冇嘢，冇所谓嘅，似乎又咁呢个我谂系令到即系欧美即系或者系美国佬嘅如意算盘咧失算咗，因为你谂下，喂你嗰个经济大倒退，喂你应该会越嚟越多内乱啦，系咪？喂，只要我里应外合，咁就好容易搞死你噶咯。 你讲紧经济大倒退系建基于因为美国开发咗呢个页岩气，令到呢一个嘅油 或者油价夹佢啊嘛，就系主要系。 但系问题油价夹嘅都系习近平，喂佢嗰一张超贵嘅 就帮佢续命咯， 系啊嘅期货合约。咁你自然系救普京先啦。 咁但系你唔净止噶嘛，佢唔系当然油嚟讲，其实夹佢油价嚟讲，当然好大。大損失啦，但同時間即係其實喺即係金融政策上面封鎖得好犀利啊嘛。 係，但係問題你金融政策 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歐美銀行即係叫做係即係封鎖咗 account 啊，即係 ban 佢 account 啊。喂，咁其實佢係可以加強翻即係喺亞洲嘅國家嘅一個即係尤其係可能即係 through 香港啦，係咪？即係去做啲金融上面合作㗎。 佢唔係喺香港，佢主要反而喺澳門嗰度。 澳門都有 係啊，佢係應該係透過澳門就同埋北韓呢咁嘅國家就進行呢咁嘅貿易，去賺翻呢個銀紙嘅。同埋我哋即係如果講金融嘅話，唔應該淨係單純睇貨幣。咁仲有除咗石油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天然資源，例如呢個鋁啊、銅啊。其實咧，俄羅斯佢出口唔少嘅。咁如果佢哋即係尤其是你見到而家嗰啲金屬價格，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其實俄羅斯嘅天然資源咧係真係可以令挽救到佢嘅經濟嘅。 係 啊。 咁但係最近見即係有一件事啦，就會令到就係話大家覺得喂。而家叫做俄羅斯咧，叫做係咁打 ISIS 咧，喂，可能已經係即係有啲嚇，即係令到自己俄國佬咧，自己俄國人咧，即係遭受到一啲報復啦咁樣樣。咁最近呢單嘢啦，就係話因為俄國客機咁就由呢個咧邊度飛去，即係飛返俄國，即係飛去西奈半島，咁就俾就突然間就墜毀咗嘛。咁就 ISIS 呢就即刻承認即係呢個責任啦，就話係佢自己真係打飛機打落嚟嘅。喂，咁大佬，喂，即係好多人懷疑啦。喂，老實講，你嘅飛機即係飛上去9000米嘅高空幾萬尺。喂，你如果唔係導彈嘅話，你點能夠打佢落嚟呀？ 冇嘢㗎，高登仔讲㗎嘛，佢打飛機去打到上个 moon 嗰度㗎嘛，咁咪靠嗰班人囉。 同埋你係喺埃及嘅西奈半岛喎。 係啊， 埃及嘅西奈半岛，喂，如果呢、這个 ISIS 主导弹去， 唔系即係你係唔合理呀，成件事係唔合理呀。喂，你諗下，喂，如果佢自己本身 ISIS 一早係有导弹嘅话，或者係叫做係反弹道弹即係咁勁嘅武器，或可能打飛機嘅武器，唔係話肩托式嗰啲咁渣，唔係話以前即係呢個阿富汗嗰啲咧，即係揸住支大炮肩托式嗰只。 肩托式嘅打到例如低空嘅直升機。 係啊，喂，你諗下俄軍機啊，喺呢、這個敍利亞本土啊，即係咁空襲你，喂，你自己 ISIS 都冇還力，都冇還擊之力啦。喂，你更何況講導彈？喂，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喎、啊，你只能夠係恐怖襲擊嘅啫。即系你话即系所以而家你见到好越嚟越多嗰啲叫专家啦，即系都已经走出嚟讲啦。我见到早几日 Telegraph 啦，或者其实系其他嗰啲西方传媒啦，就讲啦话，喂，只能够系你偷偷地运咗个导弹上，唔系运咗个炸弹上去飞机上面，系 airbomb 嚟嘅啫，其实系、即系自炸式袭击嘅。喂，你除此之外冇可能，而嗰架飞机其实系之前做过检测噶嘛。即系系做个检测系冇问题㗎嘛。即系嗰啲安全检测全部做过晒㗎嘛。所以你如果你话还是晒所有嗰啲叫做系嗰啲环境证据啊，喂，你只能够系呢个叫做系自杀式袭击㗎咋喎。 係啊，我而家连埃及总统都出埋阿西西都出埋声话，喂，即系如果系 ISIS 做嘅话，呢个系吹水嘅啫，真系。 系啊，咁当然系，如果真系 ISIS 有咁嘅能力做到咧，系令到区内嘅所有国家咧都为之即系吓民苦色变啦。咁但系当然系冇乜可能啦，老实讲。 冇数法都系冇咩进度，有即系你 ISIS 活跃嘅地方唔止系讲紧即系叙利亚西部噶嘛，也门嗰边都有噶嘛。 同埋西奈半岛嘅北部咧，其实都系一个暴力冲突嘅地区嘅。 即係因為佢接連住加沙， 冇錯。 咁你巴勒斯坦人咧，好多時就要對抗以色列，就係、是、透過西奈半島北邊嘅嗰啲隧道就去運武器，然後就走去對抗以色列噶嘛。咁所以你會見到而家咧，即係以色列軍就要加強翻喺呢個西岸同埋加沙嘅控制嗰陣時，就自自然然都針對翻西奈半島嘅出入。咁所以咧就造成呢一個嘅局勢緊張。咁如果你講緊恐怖襲擊嘅話咧，除咗係 ISIS， 更加有可能係咩咧？就係、是、巴解或者哈馬斯嗰啲，都個機會反而仲大過 ISIS 嘅。 咁好啦，喂，仲有少少時間，喂，我哋講埋呢個襲馬會啦，即係呢個新加坡嘅襲馬會啦。喂，咁點解即係揀喺呢個新加坡去見面咧？即係而唔係話可能喺香港咧？咁即係因為其實喂，老實講啊，即係香港係咪仲係一個中立嘅地方咧？咁我諗自己即係呢個馬英九自己都唔會覺得係啦，係咪？咁所以只能夠係揀去呢個新加坡啦。咁但係新加坡去見面，其實咧，即係點解會促成一個咁嘅會面咧？其實嗰邊個較為想去即係促成呢個集馬會咧？喂，咁其實。你見舊年咧，即係馬英九咧，其實一直都想咧，即係係同呢個習近平見面嘅啦。即係尤其係舊年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即係嗰啲新聞啦，就其實係舊年 APEC 嘅時候咧，都喺度吹風，喂，有冇機會見面咧？咁樣樣，但係見面，喂，你嗰、那個職銜會點樣相稱咧？喂，咁而家解決咗啦，就呼叫先生啦，係咪？咁你呼叫先生咯，咁但係其實对边一方面有利呢？或者喂，你而家都话唔会话即系秘密签一啲协议啦，咁样样，咁见嚟做咩呢？咁马英九就话话要保持呢、这个两岸嘅和平稳定，所以先见面。咁我觉得黄丹有一句说话讲得几好，喂，屌你而家唔和平咩？而家唔安定咩？喂，即系你见面嚟做乜呢？即系喂，你反而你见面系会有令到即系你改变现状嘅危机、哦，系咪？ 唔系，其实呢个咧系因应嚟紧嘅总统选举嘅。你要知道其实， 但你跛脚鸭嚟噶咯？ 唔系，就系点样咧？你要知道其实台湾有乜嘢政治议题可以操作先，而其中一个政治议题，即系台湾人最关心就系两岸关系啊嘛。喺马英九去竞选连任嘅时候，佢对蔡英文，佢操作嘅议题就系呢个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依家我哋即系所讲嘅九二共识啦，同埋一中国表咧、就系马英九嗰当时讲起嘅就系不武不独不统啊嘛。而造就依家嘅穩定局面啊嘛，咁好明顯嘅就係咧，其實點解馬英九要喺自己嘅任內最後嘅時間要同呢個習近平會面咧？佢因為預期反正嚟緊，這個蔡英文當選嘅機會好大，而且一當選咧就八年噶啦，咁所以咧佢一定第一就係一定要同中國嗰方面咧去。傾好咗未來八年嘅呢個兩岸關係，定咗個局先。因為可以肯定嘅就係、是、蔡英文係唔會有咁嘅魄力去會見呢個中國領導人，因為佢自己喺自己綠營裏面都會有一個咁嘅掣肘嘛，佢係唔會見，亦都係唔會有呢個魄力去接觸，即係去掂呢個兩岸關係嘅 嘛。咁嗱， 所以阿馬英九一定要喺蔡英文当选之前定咗个局， 个矛盾就嚟啦。马英九就话咧，就唔会签任何协议嘅。咁如果你要想定一个局嘅话咧，你唔签任何协议咧，系冇一啲叫做系双方对双方制约嘅协议嘅话咧，咁你有咩能力去定咗一啲局咧？咁同埋就系话你之后执政嗰、那个你都唔系你啦，即系你都唔系国民党啦，你都系一个跛脚鸭政府啦。如果你唔系话有啲咩拜登嘅协议嘅话，你点会令到即系呢个叫做系马规就叫做赛除咧？ 所以呢个咧就系、是、第二步，第一共识嘅嘢就唔一定要有协议，或者签一个备忘录咧，其实都已经。 甚至连备忘录费事签，你话唔签任何嘢啫嘛，冇话俾你听，唔可以各自出一份声明，然后就回应翻对方或者 conclude 翻当时成个会谈嘅嘢。 因为你呢、這个一中国表 其实都冇一个明确嘅白纸黑字噶，都系大家共识嚟啫嘛。第二嘅就系咧，依家嚟紧嘅总统选举咧，台湾嘅评论界咧就有咁讲，依家系一个马英九 2.0 VS 女版马英九。点解咧？就喺个两岸嘅关系里面咧，就系见到啦。因为嗱，第一，马英九 2.0 系边个？就系朱立伦啊嘛。朱立伦就系、当然系继承马英九嘅一个路线啦。咁所以佢 2.0 啦。而点解蔡英文会变咗呢个女版马英九呢？因为各个记者都去问访问啊蔡英文嘅时候，喂，你点睇个两岸关系啊？你觉得嚟紧应该点走啊？蔡英文佢讲嘅就系佢嘅回答系咩？就系、保持现状。而保持现状呢、个现状系边个做返嚟嘅？就系、马英九嘅不独不统不武。所以其实喺个两岸关系上面，蔡英文就沦为咗女版马英九。所以喺呢、这个政治议题嘅操作上面，嚟緊嘅总统选举就变咗马英九 2.0 对女版马英九。其实都系马英九定落嚟嘅局。所以就会变咗马规就蔡除啦。 但系讲到尾都系嗰一样嘢，就系即系喺成个两岸局势里边，香港系几乎冇任何角色噶咯。自从九二汪 回头之后， 或者如果你讲紧阿梁振英自称自己超级联系人嘅，你谂谂，即系点解即系马英九主动放弃香港，然后喺新加坡嗰度拗阿习近平啦？ 吓，尤其佢自己都系香港人嚟嘅，咁所以就你话如果。即系佢起码叫拗到一样嘢，就系、叫做系49年嚟、或者叫做系唯一一个系唯一第一个叫做系两岸领导人会面嘅一个第一个领导人，咁佢系历史留一个名嘅。咁、至于系， 但其实上年五月已经有噶啦，咪朱集会咯， 啊、朱集会， 大家就以执政党嘅阿头。一齐见面啊嘛，一个系 咁唔同啊嘛，嗰个系总统啊嘛，而家系 委书记啊嘛， 咁而家总统啊嘛， 你咁讲啊，仲有元老会添，连战同埋阿习近平 都系 胡锦涛， 其实都系噶 吓，咁但系即系你咁样讲嘅话，即系习近平、习元老与现任于一身 咯，咁所以咪不嬲都话习大权就系乜捻佢都做晒噶嘛，咩人佢都见晒， 又元老又现任，但系其实你 咁所以福布斯佢排第几啊？ 佢排第五啊， 排第五，哇，仲即系吓都 好高排名噶啦，日本啊安倍晋三唔知排到几十噶， 哇咁大镬，好咁啊，喂阵间翻嚟啊土伯翻到嚟噶啦，好咁啊土伯出场啦。